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比，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二千靓歌再重聚又开始了，我是 Albert Au 欧瑞强。两位拍档，你哋好，阿坚哥 ，hello， 当然有边事啦，吓，边事，唉，点啊？头先有冇跣胎啊？落紧雨噃，知唔知啊？ 系咩？落紧雨咩？ 少少微雨啦，好似有啲地方啦，咁啊，但系天文台话俾我听有雨嘅，咁啊，大致多云同埋有雾，明日咧有一两阵微雨添，咁啊，气温咧介乎喺20至24度，吹微风，明日渐转吹和缓嘅东风。OK 啊，听落去好舒服啊！咁啊，虽然咧好似有少少微雨，但系春天嘅景色就系咁啦，少少阴阴冻咁样咧。啱啦，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咧，今日会有一把好温暖、好好靓嘅中低音，然后咧最重要咧就系唱翻啲怀旧嘅金曲。咁呢一啲嘅气氛、呢啲情绪咧，就啱晒喺雨湿湿嘅晚上。我哋系二千靓歌再重聚，香港电台第二台。由而家一路到12点，一共差唔多3小时播，咁啊3个钟头里面，你估有几多只你鍾意嘅金曲呢？不过我差唔多话俾你听，如果你听开经典歌呢，你全部都会识嘅，因为我哋揾咗一位好好嘅朋友姜培利。 大家好，大家好，好开心。 姜培利都唔系第一次嚟嘅，咁因为我哋嘅节目咧做咗20几年啦，咁大部分我哋邀请嚟嘅咧。即多数咧都会再次嚟嘅，因为第一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好想再请你哋咁啊，唱得好听。咁第二个原因咧就调翻转嘅，有啲就系话喂，你几时再揾我啊？咁即系都相隔咧，起码都喐下都2-3年嘅，系咪啊？你上一次嚟，我唔系好记得几多年。 旧年啊， 哦，好啊，话你 我等咗一年啊。 我咁讲，我唔好咁，我就真系好好欣赏啊姜培利咧，佢唱嘅即系怀旧歌啦，尤其是咧就好啱个情绪嘅，即系大部分嘅歌，即系但系就唔系嗰啲比赛型嗰啲喎，因为即系点讲咧，我都讲过好多啦，系啊，斯文啲，同埋咧即系就算即系唱到邓丽君咁好听啦，你比赛都可能赢唔到嘅，因为比赛有被另外一个格局啊，同埋个攞分咧，就系个标准咧，就有少少唔同啦，系咪？好啊，今日我哋揾阿姜培利咧，会唱好多真系经典嘅怀旧金曲。有粤语噶啦，当然有国语。咁因为头先我都讲过啦，姜培利，你系咪即系细个已经系啲中低音咧，特别就出众？ 唔系啊，其实嗰阵时咧，老师咧都叫我唱高音嘅。 细个唔知嘛？ 系一路都要高噶，唔高唔得，唔可以低音。咁但系而家咧唱下，觉得低音好似都。舒服啲， 唔系舒服，即系佢天生嘅。其实唔系讲，即系等于徐小凤，你叫佢唱高音做咩啫？ 系 咪啊？即系个个有一个音域噶嘛。咁好多人都误会咗咧。以前，尤其是细个啦，女仔咧就要好清高噶把声音吓，又高又清咁样。咁但系其实就未必。好就即系等于你徐小凤啊，或者以前嘅白光啊嗰啲咁样，全部都系我哋梅艳芳啦，系嘛，即系一讲就明啦。不如我哋揾阿小凤姐嗰啲歌咧，因为大家都好熟悉。 好啊， 头先我讲话有些少微风咁样嘅风的季节有两种，一系好大风，一系咧好似今晚 明日一样，微风飘飘，这个都属于微风的季节。 凉风轻轻吹到渐进了我耳根，夏天偷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匆走过配令我有百感生，记过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一生也没法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吹呀吹，让这梦吹抹干眼眸泪，亮晶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从风沙捉起伤，都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又会变心，盖得怎么会久后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浪也要被蔽隐，泛起一片迷蒙尘埃滚，掠走心里一切美梦，带去那欢欣，带去我的爱，只是独留恨。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泪，亮晶的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哀伤通通带走，管风里是谁。 这首歌咧就好多啲回忆嘅，因为当年咧梅艳芳就系唱呢只歌啦，参加呢个新秀啦，咁啊新秀就好重要嘅，对于香港嘅乐坛啦，因为一自从梅艳芳咧就赢咗冠军之后咧，就掀起一片呢个新秀热潮啦，系啊，真系，因为佢实在太出众啊嘛。即系差唔多等于任何一界别，譬如你体育界咁啊，突然间咧就以前有个比利，有个马勒当拿，跟住咧就而家有个美斯咁样咧，哇好多小朋友啊，跟住咦哇咁啊，原来咁劲噶，咁就去学啦。咁啊唱歌都系会咁嘅，因为有个梅艳芳咧，就佢好快就会即系爆红咗啦，即刻灌唱片啊，落咗好多好听嘅歌。咁所以话时话，你当时有冇参加过呢啲比赛咧？ 我系第一届新手啊！ 系咯，即系话，即系你同梅，你睇住梅艳芳喺度攞奖噶噃，即系 系啊系啊， 你有参加过 即系去咗利舞台嗰度。 利舞台好靓嗰个台。 哇，那个台咧细就好细，但系因为细所以靓。 系。 我都好有印象啊，因为利舞台咧就都话明系舞台啦，其实真系好舞台嘅。 系啊，佢好特别嘅，佢好有嗰个历史个价值咧，同埋佢好靓。 好似后来嗰左右咧，你记唔记得两个牌匾喺度嘅，即系两个对联噶嘛？ 系啊， 有台个左同 好似系啊， 系噶，我好记得。咁啊，而家好似保留咗，唔知摆咗去边，我唔好记得。好似仲系咪会而家利舞台就变咗一个商场啦？ 系啦，系啦。 好似有保留到嘅，唔知摆咗去边，因为我冇去深究过。不过咧，我嘅印象深刻咧就系、是以前咧，因为香港就冇乜表演场地，即 系 演唱会计，大型嘅直情系冇， 系 冇啊，直情 系利舞台咯， 系啦，即系佢唔系大，但系即系最高档噶啦， 系啦， 最有型，最有卡士嘅，咁所以咧，邓丽君开个人演唱会，罗文最红嘅时候开演唱会， 系。 都是在利舞台的，因为那时候没有红馆，医馆都没有，唯一呢，唯一是怎样呢，就是旧的政府大球场呢，那些就不适合这些场，就是谁呢，许冠杰啊，那些 band 啊，阿坚有没有去过，有没有去过政府大球场弹过，去看球，是啦，我们你小时候看球，但是我们在那里唱过，因为呢太大型那些，即是很多人，即是 pop music， 那你要即系揾个大嘅地方啊嘛，你舞台唔即系震冧晒嗰啲古董就唔好啦。咁我对你舞台又更加有深印象啦，因为我都喺你舞台开过个人演唱会， 系 啊，不过就喺阿邓丽君之后啦，罗文之后啦，咁所以变咗个印象系好深刻，同埋咧就好怀念啊，好怀念。咁啊，如果有得去有个咁样嘅科去，哇，即刻走去。去睇下，因为世界各地咧，系纽约也好，伦敦也好咧，都会有一啲好经典嘅舞台，系永远唔拆嘅。 系啊，好似英国嗰啲都系啊。 系啦，譬如你美国咧，卡尼基科啊嗰啲，你去到嗰度咧就一个卡士，即系唔系普通歌手可以去嗰度唱嘅。 系啊， 好，咁你系更加有意义啦。咁啊，封啲季节对你嚟讲，因为你同。师妹是师姐啊，佢师妹啊， 我叫师姐啦， 你叫师姐啦，因为佢赢咗冠军啊嘛，系咪系啊？梅艳芳系你师姐啦，咁不如咁啦，横掂都系啦，佢都系唱徐小凤嘅当年，咁啊徐小凤呢啲歌咧就啱啱流行咗，徐小凤咧就一路好长嗰、那个即系流行嘅程度， 系啊， 咁啊后来啊蔡国权写咗只顺流逆流俾佢， 好好听、哦，非常之好， 唔正话好听，就系啱佢啊，边个有资格可以喺嗰、那个歌坛嘅练力 系 咁多年咧，即系小凤姐系我哋啲前辈。前輩嚟噶嘛，即系我哋喺度揸住吉他唱民歌，佢已经咧就哇喺嗰啲大型夜总会嗰度咧，即系晚晚走场，可能唱紧咩神凤啊，唱紧嗰啲噶啦嘛，已经即系灌咗唱片咧，皆知行文嘅。呢只叫顺流逆流，每人唱，尤其是一啲即系唱咗歌一段日子有练力嘅歌手，有人生嘅。体验的歌手都会有一番的味道，大家很熟悉的顺流逆流，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姜培利。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只知道逝去光阴不会再回头，每一串泪水伴每一个梦想，不知不觉全流走，不经意在这圈中转到这年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火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 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经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在圈中转到这念头，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火冷酷眼光共每声有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只跟心中意愿去走。不相信未作牺牲经先可拥有，只相信是靠双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就，从来得失我睇透。 你睇透未啊？你 都睇丑， 唱咗好多年歌，好喜欢唱歌啊！即系始终 太中意唱歌， 系啦，唱歌始终唔系话一种啊！我以前因为要做嘢，所以唱歌，而家就好耐冇做嘢咯，咁所以唔唱唔会嘅。即系无论你去到你遇到啲乜嘢，你个情况系点样，或者甚至有好多人移咗民，或者系即系成佢一生嘅历程变咗咧，都唔会。话我突然间我唔中意唱歌咯，咁样好少噶 嗬。好少，因为我真系我好中意唱歌，因为唱歌好似就系等于练气功啫嘛。 嗯。 唱歌可以练气功，我长命啲噶。 哦，系咩？哦，系啊，我听闻过，系啊，我啲真系感受到。吓， 同埋嗰啲歌咧，有啲歌词如果写得好靓咧，你摆咗啲感情落去唱歌咧，你会好开心嘅。即系每一首歌咧，你喺唔同嘅时候唱咧，你会有唔同嘅感觉嘅。 咁啊，当然啦。咁啊，头先你讲嘅歌词就最重要，因为我哋所唱嘅歌咧系由我哋拣嘅。咁啊，你歌系多到咧，即系乜嘢歌词都有嘅。咁所以变咗，我谂点都会有好多歌咧，会即系你有共鸣。你一有共鸣嘅时候咧，你就好似人生嘅一部分。啊，我人生就系咁样，就用只歌嚟代表嗰度好，唔使话净系睇书念诗咁样。 系呢一首歌。 咁跟住呢一隻呢亦都係小鳳姐，我覺得係小鳳姐咁多嘅歌之中呢，呢一隻係都非常之有代表性。順流逆流之後呢，另外一首代表咗小鳳姐嘅就係呢一首。 前往我不哀悼懷舊，名利我可以轻放手，是我的虽失去他日总会有，不关全力寻求，难辨你的爱真与否，愿尽我可以轻放手，若你的心想变怎样都会变， 想要留亦难留，渴望是心中富有，名和利不刻意追求，请收起温馨的爱意，留在心中好像醇的酒，全像要经过春与秋，内心也经过喜与忧，让我一生拥有轻松节奏，心里无欲无求。 情绪又系心内无欲无求，哇，好 relaxing， 好轻松嘅心情过三个钟头啊，好唔好啊？咁当然啦，同我哋一齐用音乐、用旧歌、用经典歌，一齐度过呢一个无欲无求嘅晚上。一阵见。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日前在深水埗与四车相撞，并撞死一名女途人。22岁司机被暂控一项误杀罪，另一名19岁男子被暂控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听日上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日拘捕两名男子，他们涉嫌同星期四在深水埗发生的一宗误杀案有关，案中一名66岁女子死亡。事发在星期四晚，22岁男子驾驶私家车在青山道怀疑违例泊车，警员上前查问时，私家车突然加速向前驶，先后撞到两架私家车以及一名66岁女途人，之后再撞向两架车之后才停低，司机弃车逃走，女途人其后伤重不治。惩教人员在大榄惩教所制止一名男性在囚人士企图越押，署方已经就事件报警。惩教署说，下午一点几，一名29岁男性在囚人士在户外活动场地休息期间，突然攀上围网和企图越押。在场惩教人员立即制止，并召唤支援人员到场。事件中，惩教人员和那名在囚人士并没有受伤。署方说，那名在囚人士在去年11月因管有危险药物罪和盗窃罪被判监禁10个月14日。俄罗斯总统选举今日最后一日投票，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截至莫斯科时间星期日下午4点左右，投票率已经超过70%。 中央選舉委員會表示，自投票開始以來，俄方已經攔截大約160,000次針對遠程電子投票系統和相關平台的攻擊。另一方面，俄羅斯國防部發表聲明說，烏克蘭利用無人機對俄國境內目標實施恐怖襲擊。由昨晚至到今日凌晨，俄軍防空系統擊落35架烏克蘭無人機，其中在莫斯科州擊落4架。烏克蘭空軍司令部就表示，昨晚至到今日凌晨，烏軍在敖德薩州擊落了14架俄國無人機。歐洲國家摩爾多瓦警方拘捕一名男子，他涉嫌向俄羅斯駐當地大使館投擲2枚燃燒彈。大使館內當時正是就俄羅斯總統選舉俾在當地的俄國選民投票。當地傳媒引述警方說，事件中沒有人受傷。被捕男子是54歲摩爾多瓦人，他聲稱自己亦都是俄羅斯公民，警方正是調查他的動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雾，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二渐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邱贤彤， Marco 叶振宏，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我是阿斯，我初头食大麻以为没什么，点知后来发觉自己会无端端傻笑，出现幻觉，还想埋瘾。有一次跟朋友一起食大麻，他突然面青口唇白，全身在度震，我估不到大麻会这么伤身。之后我确信大麻有害，已经戒了。 有毒品问题打186186，或用 WhatsApp 微信发短信到98186186。记住，大麻是毒品。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今年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百年诞辰，而家就有一个名为《侠之大者》的纪念展。 呢句说话其实咧就系出自咧呢个《神雕侠侣》里边咧，郭靖咧同阿杨过咧讲嘅一番心底话，佢提到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咁其實係指一種咧以天下萬民為念嘅一個終極追求嘅，可以話咧佢透過嘅作品咧，用佢嘅小説內容啦，用佢嘅人物咧，去肯定咗對正義嘅追求啦，對善良呢啲咁樣美好嘅人格質素嘅一種推崇嘅。 唔知金庸筆下嘅角色喺你心目中係點樣嘅咧？喺今次嘅展覽，大家可以睇下雕塑家任捷嘅作品，同你嘅想像相唔相似？ 呢個展覽咧展示咗咧由藝術家。任捷他精心铸制了22尊金庸的经典武侠人物的雕塑，而任捷老师他的作品的特色就是他很雄浑刚劲，亦都很寓意丰富，所以正好配合了展现这些侠义人物那种的气魄出来的。 除了静态的展品，今次还加入了一些动态的元素，我们继续请香港文化博物馆馆长邓文亮和我们介绍一下。 我哋加咗一啲多媒體嘅視覺效果落去嘅，係由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視覺效果嘅得獎者黃雲達咧，同佢哋嘅團隊咧一齊去創作嘅。咁佢就利用咗金木水火土呢啲嘅元素，創造咗一系列嘅視覺效果，然後圍繞住呢啲雕像咧不斷去播放啊。咁你就好似置身其中咧，感受華山論劍嘅嗰種嘅氛圍一樣。 合之大者、金融百年诞辰纪念、任节雕塑展，由而家至到10月7日，香港文化博物馆展出。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写词嘅一首，俾邓丽君唱嘅粤语歌，叫做《忘记他》。喺爱情路上，佢就讲咗头先嗰只《忘记他》嘅歌词啦。咁但系有一啲我哋好亲近嘅人咧，系永远都唔会忘记嘅。呢只歌叫做《念亲人》。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怜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玉，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像碧玉，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人应该报， 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归亲薄，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长夜空虚使我怀旧思，明月朗相对怜母亲，父母亲爱心又善像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应该识取孝道，唯独我离别无法归亲薄，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像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首歌了，也都在我们这个二千岭歌再重聚来讲是非常热门的一首歌，意思就是很多朋友喜欢的，每逢过时过节啦，尤其是母亲节啦，父亲节啦， 一定会唱， 好多人会点啊，即系佢重复又重复都唔紧要，因为每人一定有唔同嘅相亲啊嘛， 系 啊，不过你唔需要啦吓，因为你妈咪嚟捧紧你唱， 我妈咪喺度， 系啦，咁啊，即系应该所以唔需要太悲伤，但系咧，好多朋友嚟讲，对于譬如我咁啦吓，即系相亲都喺天国噶啦，咁就。即是每次唱亲呢只歌都会有啲好好深嘅感受，咁当然你有妈咪喺度呢，你会唱歌嘅时候有个感觉系另外一种，就唔系怀念，而系好窝心，我估尤其你开演唱会啦嘛， 系啊， 咁你妈咪一定系 忠实 fans， 忠实 fans 就要坐喺你喺台上望到佢嘅位置。 我想不要望，我望到佢我会害怕， 反而啊， 系啊， 你妈咪都害怕， 系啊， 哇！喺你话即系以前嗰啲我哋 有啲压力， 老师啊嗰啲系惊啫，妈咪害怕咩啊？ 有啲压力嘅， 唔会嘅，因为反而系又即系会好温暖嘅心添噶啦，系咪？咁啊有压力噶， 不过 啊咁啊系嘅，咁啊因为 我妈咪有要求 的。哦，是啊，哦，即是你小时唱歌，佢已经听到大噶啦。 系啊， 咁所以咧就有冇指点下你咁啊？ 都有噶， 都有添啊，好啊，起码真系好紧要嘅，即系唱歌咧，你好似做任何嘢都系啦，就算唱得好好都好啦。 嗯， 如果侧边有一个好亲密嘅人，你系数信佢嘅，或者你即系唔会有中间有隔膜。如果你出边嗰啲朋友好坦白讲，都会有时因为客气啦。 嗯， 哎呀，真系好啦，即系嗰啲咁。 系 啊，你都讲得啱啊！我都有啲亲人，我系唔会邀请佢坐喺前边，因为即系嗰啲系边啲亲人咧，就系、是、 佢会唔客气地，即系会讲翻你头先咧，唔记得咗个歌词，即系嗰啲咧。 喂，咁但系如果之后讲 OK， 如果系啱啱唱紧，有啲压力好惊啊。 唱紧又唔会嘅，唱紧。不过调翻转咧，我调翻转嘅，其实咩意思呢？即系话如果我唱歌嘅时候咧，我好中意望下边嘅，我差唔多每一行我都望到嗰啲人好清楚嘅，一路唱喎。咁咧，如果有一啲即系我自己都系好朋友啊，或者甚至乎你觉得你即系你中意嘅人啦吓，即系喜欢嘅人咧，佢喺度欣赏紧咧，我会唱得更加落力嘅。 嗯， 我冇压力嘅，我唔怕人闹。咁所以咧，观众同台上嘅即系表演者咧，嗰个关系系好微妙，亦都好好重要。我觉得，即系譬如话有啲我嘅后辈啦吓，即系请教一下咁啦。啊，你点会唔惊嘅咧？即系第一就当然系唱得耐又有经验啦，吓即系咁。但系咧最重要就系我会话俾佢听，嗱，你第一次开演唱会，我知道好大压力嘅，因为我当年都会系咁啊嘛，系咪？个个都系咁。咁啊点咧？你就算你嗰啲灯光射晒你啦，咁其实你好多嘢都睇得唔清嘅。 最好就系咁啦，睇唔到 一定睇唔到好清楚嘅，除非佢开晒灯嘅啫嘛，系咪？咁啊通常都系你佢。观众就以为你望紧佢嘅，好啦，咁你就 imagine， 即系自己幻想一下其中一个，你妈咪又得，边个得，即系你好想唱歌俾佢听， 系 佢会好欣赏你嘅， 系 即系用呢一招， 系 咁咧，你就一路谂住嗰个人，咁咧你就会唱得好好听。 我系谂住啲观众 感情噶啦，系啦，你唔可能，因为系啱啊，你谂观众就系你一谂一千个。你明唔明啊？即系譬如你而家喺文化中心有二千个， 好开心。 你唔可以一齐谂二千个唔同嘅人噶嘛？ 系， 你就谂一个， 嗯， 每只歌谂一个都得噶。譬如你唱情歌，你就谂你个情人啦、啊。如果你唱即系一啲母亲啊咩嗰啲爱亲即系爱心嘅歌，你就揾妈咪啦。 系， 即系你当然要咁样嘅。咁但系咧，你觉得佢好欣赏我嘅，佢好欣赏，咁你就冇咁惊嘅。即系我就话俾啲年青人听， 多谢你教我哋。 咁你又唔系年青人啦，你已经系非常之有经验嘅一位歌手啦。你系梅艳芳嘅师妹，咩年份我冇计， 唔好计啦。 不过都系我师妹，喺学校都系啦。咁所以跟住咧，头先系陈百强嘅歌啦，就唱到只陈百强嘅粤语版，不过。原本 Danny 就好叻咧，就将一啲好怀旧嘅国语歌咧就改编，咁但系呢一只嘅原本嗰只国语歌咧就好出名，应该系崔萍唱嘅《相思河畔》。 自从相识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醉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识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秋风无情，为什么吹落了丹枫？青春山菜，为什么灰褪了苍红？啊，人生本是梦。自从相识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人在恋爱我独懒洋洋，还愿随缘。我若非所爱，我笨不稀罕，有没有不相干？河里浪与浪也偷看，一双双快乐情人在两岸，带出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茫，带出多少相思情意，又带出多少迷茫。 一首怀旧的国语歌变成了一首经典的粤语流行曲，真是相得益彰，所以一定是搭住唱就最好。我都很喜欢那个国语的版本，很有韵味的一首《相思河畔》。跟住这首呢，就是很多人都不记得了，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来的。因为呢，第一，谭咏麟就很少唱电视剧主题曲的。第二呢，这只歌好像跟那个剧呢，即如果歌名计啊，好像没什么剧透的感觉，因为很多歌呢都讲到明的嘛，是不是？即是尤其是武侠剧那些啦，唱到明的。那论这有没有 Vincent， 你记不记得这个是什么什么 天师执位。 天师执位啊，天师执位和谁可改变好像不是很拉更咁嘅。但是明明总之我又不理你怎样执位，你天师飞去哪啊，或者发什么有什么妖术。但是呢，他又唱着情歌。又好 hit 嘅。这歌呢，好坦白讲到咗而家咁多年后呢，这歌就 hit 过个剧。唔记得咗个剧喽。啊，天师执位系咪有苗侨伟好似。是啊，应该有，是啊。三个谭咏麟的歌叫做《谁可改变》，好听的歌不得改变，永远都好听，永远都流行。 曾经说出甘心不爱你，我共你是但有份没有余，情切是你痴痴相恋，将心中爱念为我捐，如今我竟竟将心意转，那份爱念没有尽没有完，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情逝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 心中的爱念进化意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倦，烦恼是我流泪更无言，前世去不再留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献，求可改变， 谁可改变？阿 Jane， 你嗰个演唱会咧，你会拣啲咩歌？因为你唱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啦。譬如有粤语啊，有啲诶新啲咁多，有啲好怀旧嘅啲国语金曲。 其实咧有好多歌好听，我自己拣咗好多好多歌，唔同类型。 实系噶啦，贪心啦嘛。 好贪心，我拣咗好多首，而家应该有三十几首歌。 点唱咧？三十几首，如果全部唱晒足本咧， 系啊， 系唱唔晒噶噃。 所以我而家有啲心大心细，唔知拣边几首歌唔唱。 好似拣男朋友咁啊，好难拣嘅，系。 都系嘅。 咁啊，一定嘅，冇所谓嘅，一定要一定要拣翻个时间又啱啦。咁你冇理由系咁唱，中间都要即系有讲嘢啊，有好多唔同嘅气氛啊等等。总之，其实唱旧歌嘅就都有同样嘅情况嘅，就系、 是、 太多啦，太多好歌， 系啊，真系。 好似今晚一样啦，我哋有三小时，虽然话三小时，但系其实都系唱唔晒，千祈唔好离开香港电台第二台。 生与死，其实当中得一套戏。 有着你，有着一生的美， 命随流星飞， 爱和我一起， 那热炽的希冀，灵魂内永恒不死。的心也没有被带走，仍留在暖暖的手。 是不是好不好，那個女仔是不是唱得好聽啊？好聽啊你。一個神秘女郎啊，不過其實啊，二千嶺哥的聽眾朋友一定認得她。啊，唔該曬啊，邊時啊，扮一個少女真係，哇！即情係一個真係夢寐以求的，即係嚇一個夢中情人啊，簡直。情未了，不过今晚真的情未了，歌未完，一路唱到十二点，好吗？今天的特别嘉宾就是姜培利，咁啊，阿边时同佢弹琴嘅。姜培利咧好犀利噶，佢识好多啲旧嘅歌，我好欣赏啊。因为嗰啲旧嘅歌咧，即系你要有翻咁嘅声线同埋一种咁嘅韵味啦，先至演绎到。即系我唔系话要批评嗰啲新嘅人，新嘅朋友，因为佢未出世。就算出一世，佢冇聽翻嗰啲舊，佢未聽過嘅直情，咁佢就冇未必咧，即係拿捏到一啲好懷舊，尤其是國語嗰啲歌咧，嗰啲韻味，咁、你就好中意唱嘅。咁譬如呢一隻啦，哇！呢、這個神秘女郎咧，原唱嗰個咧，即係係我兒時嘅時候咧睇嗰啲電嗰啲邵氏啊，唔知咩嗰啲嗰啲。电影嗰啲书集咧， 系 嗰啲叫画集啊、你知唔知道有啲咁嘅嘢噶？ 唔知 道。你唔知啊咧？我好细个，因为我嗰啲大家姐好大个嘅，咁佢咧就即系都追星噶嘛。咁佢追星咧，佢会譬如就邵氏啊，咩嗰啲以前咩林黛啊嗰、那个年代啦，就邵氏，即系最大嘅电影王国，咁里边有好多明星。 好靓， 好靓嘅啲相，梗系呢个影剧照，即系全部一幅幅一幅好大幅嘅，即系成版成版咁样。啲人买咧就系想买啲相咯。 系 啊，咁啊里边咧，我好中意一个女明星嘅。我细细个已经哇，觉得呢个好有味道。即系虽然唔系我嘅年代，即系我唔系中意嗰啲小女孩嗰啲嘅。 這 个大明星叫叶枫小姐。 系啊。 有冇听过啊？ 我有听过，我好中意佢，好靓。 真系唔系用个靓字啊，佢仲嗰啲味道啊，即系真系以前嗰啲明星好明星嘅，好独特嘅味道。咁佢就唱歌噶喎，一样。咁呢只神秘女郎咧就系佢唱。 系。 你不要。对我望，暗淡的灯光使我迷惘。你不要。 要对我将来和以往一样渺茫，就算你看清我模样，就算你陪在我身旁，也不能打开心房。你不妨将我神秘绿道就算你看清我模样，就算你陪在我身旁，也不能打开心房。你不妨教我神秘绿廊， 好歌永远都是很短，以前的歌多数都是短短地，好像这一段情一样，很快就完结了。歌名叫做《神秘女郎》，我没有查过，我想九成都是电影里面的插曲啊、主题曲啊那些，我估 应该是插曲的， 多数都是啦，系啦，因为既然是叶枫唱，叶枫就主要是做演员，她是做女主角的嘛，咁通常有很多以前的女主角咧都能够唱歌的，即系好多个都得，不过有啲但多数都得噶，因为以前荷里活嗰啲都是咁啦。咁即老牌歌手同埋老牌明星，咁但係有啲真係唔唱得嘅，你就搵人代唱囉。所以顾媚就即係同林黛就后幕后唱不了情呀啲咁。咁搵大歌星去看幕后代唱，靜婷呀咁又会同人幕后代唱囉。咁嗰陣嗰啲歌呢好有嗰啲韵味，我觉得。咁有一隻歌呢就反而呢好独特嘅。我好鍾意嘅就好简单嘅国语歌。但是他呢就不是一个明星或者歌星唱的，甚至不是歌星来。他是很少有的播音皇后。播音皇后是什么呢？就是以前就是你知道播音皇后呢，他不是做 DJ 的。 他 是广播剧里面扮演的角色呢，哇，发声很靓。那就那个凭想象呢就觉得他的样子是怎样就怎样的了。是不是永远都不出现的他的样子。但是其实原来他亦都可以出现，他亦都拍电影后来。因为他播音红了。拍得电影又唱埋歌了，他又唱得的、他叫做尹芳玲。我想你问下你妈咪啦。 我听过。 你问下你妈咪。妈咪就熟悉的了。播音皇后来的。他唱这首歌呢我很喜欢，但是我跟Vince呢就试着将这首歌呢西化了他。用了一些我们西化的节奏，看看怎样、原来不错、歌名叫做《蔷薇之恋》。 我问你想什么，你总不对我说，你要是爱蔷薇，哪怕蔷薇刺痛。我问你要什么，你总是看着我，你要是一条心，哪怕回首节目浮上若梦， 未还几何？良辰美景不要错过，迷蒙的月色看不清楚，难道你不敢爱我？我问你爱什么，你总是看着我。你要是爱蔷薇，为何不说清楚？迷蒙的月色看不清楚，难道你不敢爱我？我问你爱什么，你总是看着我。你要是爱蔷薇，为何不说清楚？ 呢首咧原本系好慢嘅，好怀旧嗰啲，不过而家我哋加咗啲少啲爵士嘅感觉落去，中西合璧啦。叫个歌名就叫做《蔷薇之恋》啊，应该六十年代初啩，我估，因为我哋都唔系我哋嘅年代嘅。咁啊，头先嗰只神秘女郎系更又系更旧啦，吓都系嗰个年代啊。整多只啦，不如 好啊， 好有味啊呢啲歌系咪？嗯。嗰陣我頭先講過啦，即係你唱徐小鳳嘅時候，我提過一個名字叫白光 啊。係啊， 所以小鳳姐咧以前有個佢未唱嗰啲風繼續吹啊，即係唔係風的季節啊？之前咧，佢有個小佢花名嘅， 係咪小白光？ 冇錯啦，小白光。 小白光啊， 因為白光好多啲中低音好靚嘅，嚇，同埋嗰啲女人味。 系啊， 小凤姐都有嘅。 以前呢啲好有女人味啊。 系啊，呢啲叫做正式叫做女人味啦。咁啊，所以今晚我哋用啲女人味嚟牵出呢啲怀旧嘅经典金曲。 好， 白光有咗个叫做《恋之火》。 系啊。 哇。 烟波流，半带秋，花样的摇曳，柳样的游。烟波流，半带秋。天地创痛在心头，轻轻地一笑忘我忧，红的灯绿的酒，自醉金迷 烟波流，半带秋花样的摇曳，流扬的游烟波流，半带秋花会憔悴，仍回首，旧时和新愁一笔勾，点点的泪痕满面愁，只愿与是水酒，随雨飘荡不停留。 哇，有型啊，系会唔会跳埋啊？你到时着住嗰啲旗袍啊，啲咁样 啦，跳楼啊， 系啊，好有型嘅，真系系要嗰啲扮相咧，有埋啲舞台灯光啊，咁样咧，真系好有嗰种怀旧嘅味道，五六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嘅呢啲，再早啲。 我 突然间啊 ，Vincent， 我想揾翻嗰一只咧。因为五十年代尾嘅，我好中意嘅前辈歌手啦，佢都嚟过二千零歌啦，我好中意佢嘅系潘秀琼。咁啊有只歌咧系一只印尼嘅民歌改编嘅噃，系印尼民歌嚟嘅。咁但系以前咧就改咗国语之后咧，就成为咗流行曲啦。咁但系后来咧又有一个英文嘅版本。咁呢条河咧究竟喺印尼边度嘅咧？我真系要问下屋企嗰个印尼帮手先至知道，那个名字就叫做梭罗河，你一定听过呢只叫做梭罗河之恋，英文叫做 Bangawan Solo。 Bangawan Solo, River of Love, behold, where the palms are swaying slow and lovers get so enthralled.Bangawan Solo, River of Love we know, where my heart was set aglow when we loved not long ago. Nightingales softly singing, the guitar is gently playingMoon and stars brightly shining, shining for you and I. In that moment divine, you whisper you are mine, and you vowed we'd never part down by the river of love.晚风轻轻吹送情侣成对成双，徘徊夜树荫下，留恋长堤两旁，美丽的梭罗河，夜色如梦乡，歌唱情歌处处唱，我一听一回腔。Nightingale softly sing, the guitar is gently playing, moon and stars brightly shining, shining for you and I. In the moment divine, you whisper you are mine, And you vowed we'd never part down by the river below. Da-di-da-da-da. 有好浪漫的怀旧英文国语金曲，叫做《梭罗河畔班加湾》。梭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早前流传片段，有几个人在石门经瑞广场的夹公仔店内伸手入夹公仔机，拿走多只公仔。警方拘捕四人，年龄介乎13至25岁。警方话上个星期五接获报案，话沙田区内一个商场多间夹公仔店。店内货品被人盗去，警方采取行动，先后拘捕三名年龄介乎13至16岁的男童，同埋一名25岁男子涉嫌盗窃。行动之中检获被捕人犯案时所穿着的衣物，同起回大约值5000蚊的货品。案件交由沙田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继续跟进。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說，本港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加上受到過去疫情隔離影響，長者精神健康出現焦慮情況，而且近年有青年移民，亦都增加留港長者的孤獨感。他鼓勵長者主動尋求幫助，因為大多數長者不習慣接受幫忙，期望他們接受被人幫。葉兆輝說，如果青年人因不同原因要離開香港，亦都可以與家中留港長者多進行視像通話，保持聯絡。他又說，中心三年前推出細說人生歲月跨代同行計劃，訓練年輕人主動關心長者，並且聆聽他們的人生故事，令長者獲得受尊重同獲聆聽的感覺。日本東京電力公司說，已經在今日完成第四輪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水排海。東電去年8月24日啟動核污水排海，上個月28日開始第四輪排海。東電之前說，第四輪排放量7800噸，四輪總排放量大約31000噸。澳洲外长王英贤与相伴近20年的同性伴侣结婚，昨日举行婚礼。他今日在社交平台上载结婚照片，分享喜悦，表示好高兴与家人和朋友分享这个特殊的日子。现年55岁的王英贤在马来西亚出世，其后移居澳洲。2002年首次当选澳洲参议员，工党在2022年5月赢得大选之后，他出任外长。王英贤与伴侣曾经透过人工受孕诞下两名女儿，他们昨日在阿德莱德一个酒庄举行婚礼，两名女儿担任花女。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和多名政府官员渡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雾，听日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微风，听日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二渐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一两日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Time May 开口。 快。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喺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嘅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嘅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嘅资助。喺2024-25学年，最高资助金额约34,000元。想了解详情，请网上搜寻关键词 NMTSS， 浏览呢个计划嘅网页。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地球一小时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举办的全球大型环保活动，自2009年开始。香港每年都会在3月倒数第二个或者最后一个星期六响应活动。至于今年的地球一小时就会在3月23号举行，交给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教育总监梁恩铭介绍今年活动主题。 今年我们以联系地球一小时为主题，鼓励大家可以从日常生活着手，从各方面包括饮食、运动、户外活动和娱乐等的生活范畴作为切入点，与大自然连结，反思人类和他的关系，跟着一起去实践绿色生活，为地球带来正面的转变。 每年的地球一小时都希望大家在活动的一个钟头入面熄了不必要的灯和电器，以行动支持可持续生活方式。不过今年除了夜晚8:30举行的熄灯仪式之外，还有其他活动可以给听众参与的。再听一下梁恩铭的介绍。 在当日下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会在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举办地球一小时嘉年华，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活动，包括户外健康工作坊、绿色市集、互动教育摊位等等，欢迎大家参与，享受活动之余，同时都可以反思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然后一起在晚上8:30见证熄灯的仪式。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曾听说在最初的宇宙被爱覆盖，完全渗入每空间角落，从来未变改。人习惯对天呼喊着，不懂怎去承载，满肚怨言又说未曾被爱。曾听说是有基因秘密，密码竟是爱，完全印在你的体内，随时被解开。人习惯冷冰封闭着，不懂慷慨地爱，爱了别人又怕未能被爱。灿烂日光温暖四方，给你燃亮盼望，美丽月光添上万妆，给你无尽渴望。活力气氛总供应着，分享珍惜对方。幸运气息早充满着，幸福需要导航。曾听说没有伤心冷落，没有悲与哀，完全洁净了思想网络，平和地放开，留愉快记忆体内，公开复制下载。我信未来，让快乐延续爱， 让快乐延续爱啊！郑明嘅歌词嚟。呢首歌咧，当然大家咧听好熟咧，叫做 Perhaps Love， 不过中文版咧就系我哋自己嘅创作。睇个钟咧，已经系10:40啦。 咁啊，二千零嗰座仲最啱啱就过咗一半啦。由而家到十二点，我哋还有超过大约个半小时嘅时间咧，会继续呢啲耳熟能详嘅经典怀旧金曲。广东歌喺香港嚟讲，我觉得系好重要吓。喺音乐文化嚟讲咧，净系一种独特嘅瑰宝。我觉得系广东流行曲喎，讲紧吓咁啊，国语歌当然好多啦吓。而家现代嘅国语歌都好多，但系我哋传统嘅经典广东流行曲咧，可以讲系好代表香港嘅音乐文化。咁头先又有徐小凤啦，有好多唔同嘅歌。不过而家我哋头先提过嘅梅艳芳，佢有好多歌咧，我哋一提到佢名就想听噶啦。佢嘅第一只电视剧嘅歌，即系佢参加完你嗰届新秀之后咧，咁佢就一改梅艳芳嘅风格啦，要用翻自己嘅风格去演绎呢一首 《 心债》。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姜培利。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熟悉的梅艳芳的《心债》是电视剧的主题曲。我们今天的特别嘉宾姜培利，他其实就是跟梅艳芳同一届参加这个新秀歌唱比赛。当然很多回忆啦，去到你舞台那里决赛。 啊、 你的印象中梅艳芳当时、即我们记得她的形象，我在场看。 嗯哼哼， 咁你哋会唔会係哇好多其他嘅即係参赛嘅其他朋友啦歌手啦，係咪即係个个都觉得佢会赢嘅、又未必嘅，唔知㗎嘛。 唔係呀，有都好好嘅，有几个都好好嘅、其实 个 个都好好嘅。 係呀，我知道我唔好记得第二第三係边个啦。 第二好就 Rita。 Rita Carpio 啊，韦医生。第二啊，佢原来第二，佢唱英文定唱中文？ 佢唱中文啊， 唱中文啊， 好似唱英文。 英文嘅，好似系。我记得系，系咪小田啊？黎小田做有一定做呢个评判啦。 评判系啊， 仲有好几个嘅，唔系好记得啦。咁啊，仲有边个啊？ 即系我哋识得嘅，你啊印住只参赛嘅， 蒋庆龙啦， 哦，蒋庆龙都系嗰届啊， 系啊， 系啊，系啊， 姜培利啦， 系啦，系啦，你啊，我就系要问你噶啦嘛，你当事人啊嘛，你喺后台，即系尤其是你一路进入去由初赛、复赛咁样咧，会成日都遇到啦，去准决赛，我哋去到准决赛， 系啊， 好似嗱，你今次嘅演唱会咧，有个嘉宾咧， 系 喺杨立门， 系啊， 杨立门都好似啊，不过唔知系咪呢一届。 佢好似系同我哋一届嘅， 系啦，我 不过佢入唔到，佢好似系好似去到初赛。 佢好似初赛，但系佢话佢唔系因为佢入唔到，而系佢因为要选择，系佢选择做官啊。后来 哦， 佢入咗政府啊嘛，咁你去咗政府，你就唔会参加比赛啦， 系 是但拣一条路啦。 咁 所以佢而家咧兜咗个好长好大嘅圈， 系 佢始终我头先讲啦，中意唱歌嘅人咧系搣唔甩嘅。 是啊，这个真 的。那他在个官场退下来呢， 嗯 啊，就有就主要还有做事啦，当然，但是都是想喜欢唱歌， 嗯， 所以他都上过来不止一次的 了。 是，今次是做你嘉宾啵。 是啊，我很开心，我很开心邀请到他。 还有一个嘉宾添， 还是莫毓秋。 哦，是又是我们的节目的嘉宾之一啦，咁啊，莫毓秋咧就好擅长唱啲国语时代曲啦， 系啊， 咁啊，真啱啦，同你同佢夹啦，有好多好好听嘅，即系头先嗰啲怀旧金曲咧，佢全部都好熟， 系 啊，佢好擅长呢一啲，唔知点解，好奇怪，因为佢以前佢师傅啊咩都系唱呢啲歌，咁所以咧就一脉相承啦，咁我哋咧就。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嗰个选曲嗰个范围就好阔噶啦。咁当然都系经典歌嗰为主啦。咁就真系，尤其是我哋多咗好多英文歌啊、国语歌啊，由粤语歌为主嘅。咁啊，首先我讲话，呢啲咁样嘅粤语流行曲咧，系我哋即系香港嘅音嘅文化瑰宝嚟，唔系就唔系净系歌曲嘅。 系啊， 系应该第阵时会有一个用用啊 5G 啊，或者系用一啲现代嘅科技咧，将呢啲所有歌传落嚟喺一个电子博物馆嗰度，俾所有嘅人去欣赏，随时欣赏系应该嘅，因为影响力好深远、好大，无远弗届。梅艳芳之后，当然继续系梅艳芳，佢嘅亲密爱人。佢真系我哋香港嘅歌迷嘅亲密爱人嚟嘅。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应该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呢，即已经去到九零年才出的这一碟。因为梅艳芳在香港就大红啦，主要都是啲广东歌，但是这一首呢就是啲台湾制作人同佢做的。所以这个是一只国语的专辑，里面就有这只叫做亲密爱人。 好听。 因为我们香港很好的，因为广东歌为主，但是很多的国语歌已经融入了我们香港的乐坛，我们两种都听的。所以这些又是梅艳芳唱添，好像很亲切很多了。虽然是唱国语的，但是我们都直情是当了我们香港的歌一样。有些更加深入民心的呢，就经过电视剧就更加容易，因为慢慢播了。 是啊。 剧又可以，即是哇，已经哇，啲人已经融入了个剧情里面。再加上每一次开头、中间、结尾都可能都会听到佢嘅声音，唱主题曲啦，或者系插曲嘅。咁所以心债之后有亲密爱人，一定唔可以俾佢停，亦都唔好俾佢走。抱紧佢，一定唔放手，继续追随，继续抱紧眼前人。 本应相爱，本应相亲，命里注定同行，却未能。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匆匆一世，深深一吻，就此以后无尽爱别人。若知得今晚可偷偷走近，谁又理得天所禁。爱你就算将跌入永远黑暗，但这一刻抱紧，多么确实无用再觅寻。浮尘人在世，快乐循环有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人，尽管最后如同 过路人，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十无用再觅寻，浮尘人在世，快乐循环又伤心。但愿爱得最动人，一笑的爱，一生的人，尽管最后如途。过路人，舍不得不爱，巴不得一世，唯愿抱紧眼前人，唯愿抱紧眼前。 紧眼前人啊！电视剧叫做《大闹广昌隆》啊，记唔记得噶？即系好似又担住把遮啊咁样。 系啊，嗰套戏都几好睇， 好睇，好特别噶。成日睇即系以前嗰啲剧咧，好似系都冇话。 系啊， 虽然好似好旧，咁但系咧，即系嗰啲剧情都好特别吓，佢成个气氛啊，即系人鬼恋噶嘛。 系 呢一只咁啊，你估唔估到呢只歌系边个作？好难，好难估嘅。 我估到， 你估到你知啊嘛？ 我知啊。 阿坚，你知唔知呢只歌边个作噶？即系佢同佢形象好唔同嘅，佢竟然作咗咁嘅歌，阿 Vincent 都未必知嘅。 我知道啊， 我知道 你知就冇得讲啦。我开估啦 ，OK， 系林子祥，系咩？喂，你估唔到咧吓，都完全唔拉更噶嘛， 啊、 风格系咪啊？系有时就系一个多才多艺嘅音乐人咧，咩歌都写得出。 真系好靓啊！呢首歌、啊、我好中意。 系啊，时间好似成日都好似唔舍得咁，去到接近尾声咁，但系其实未嘅，我哋去到十二点。不过而家呢只歌好似接近尾声，佢尾唔系节目嘅尾声，而系彩虹嘅尽头。At the end of the rainbow, at the end of the rainbow, at the end of the rainbow, you'll find a pot of gold. At the end of a story, you'll find it's all been told.But our love as a treasure Our hearts can always spend And it has a story Without any end At the end of a river The water stops its flow At the end of a highwayThere's no place you can go But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And you are only mine And our love will go on Till the end of time At the endOf a river, the water stops its flow at the end of a highway. There's no place you can go, but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and you are only mine, and our love will go on till the end of time. Till the end, till the end of 一脸茫然，与眼中困惑，你不忍转身去，无让往日情来留住你，唯愿可克制自己，相看却不语，可知道全为舍不得。一刻跟你默然对，谁又知心里淌泪，你问我怎么不语，我说因太累，这本非真心意，期望这段情延长下去，无奈消失似露水，相处每一刹都痴痴醉，谁又会舍得你？ 翻嚟以前你个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啦，11:08嘅时间我哋。继续请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姜培利为我哋唱出70年代嘅喺香港流行嘅台湾国语时代曲。 葡萄美酒，祝你一路顺风。今夜我俩要分手，离别滋味多难受。再来一杯葡萄美酒，赶走烦恼和寂寞。今夜我俩离别后，爱情不要给溜走。千言在心头，说不出来多难过，你有什么不如意，写信告诉我，写信告诉我。好美酒，祝你一路顺风。今夜我俩要分手，离别滋味多难受。再来一杯葡萄美酒，赶走烦恼和寂寞。今夜我俩离别后，爱情不要给溜走。千言在心头，说不出来多难过，你有什么不如意，写信告诉我，写信告诉我。 在心头，说不出来多难过，你有什么不如意写信告诉我，写信告诉我。 歌名就叫做祝你顺风啊，因为原告呢当然就是当年是台湾的歌后之一凤飞飞的歌来的，当然翻唱的就无数咁多版本啦。祝你顺风之后咧，我哋唔好俾佢停啦，即系将七十年代嘅国语时代曲、香港流行嗰啲咧，一路一只跟一只。刘家昌嘅经典名作《往事只能回味一下》。 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也今夜添了心碎，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只能回味，回味的方法很多的，可以听二千靓歌啦，吓听啊姜培利喺度唱，亦都可以现场听佢唱嘅。嗱，五月七号啦，嗬， 系啊。 咁当然演唱会咧系一种好独特、好独特嘅即系聚会嘅方法，因为就唔系就咁样坐喺度 飲酒啊，食啊炸子雞啊嗰啲，咁嗰啲比較其實就同佢新郎新娘咧都即係好似冇乜溝通，淨係埋嚟敬一次酒咁樣，坐成晚，都頗長嗰啲時間。咁但係演唱會唔同啦，因為佢每唱一隻歌咧，如果你能夠有共鳴，好似頭先咁啦，大家都係一齊成長嘅，哇！七十年代我已經聽緊歌啦，即係咁啊啱啦。好似我咁樣安排咧，你就可以唱三十隻歌啦。我話俾你聽啦，往事只能回味之後咧，唔好俾佢停。Fizzy 即刻嚟《淚的小雨》，我非常之回味。阿青山嚟到二千靚歌，唱咗兩次。 哦， 係啊，哇！佢個名曲梗係要佢現場唱啦。呢啲喺我哋嘅演唱會，如果一齊唱咧，個個都會跟住唱。 分不出谁是雨，泪和雨一起撩你，一起你雨中分离，泪珠儿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爱情藏在我心底，啊啊啊，藏在我心底，就好像藏起回忆，我喜欢绵绵细雨，细雨你一起撩你，一起你在我怀里，泪珠儿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影子藏在睡梦里，啊，藏在睡梦里，就好像藏起回忆。出世是雨，泪和雨一起撩你，一起你雨中分离，泪珠儿洒满地，哭泣你哭泣为了分离，分离后再相见不易，我曾把你的眼泪藏在寂寞里，啊，藏在寂寞里，就好像藏起回忆。 青山的《泪的小雨》，佢嘅代表作，咁當然咧喺好多歌都係用呢一個題材嘅，因為咧許冠傑有是雨是淚啦，我哋有 Prodigy Child 嘅 Rain and Tears 啦，都係講雨水同淚水嘅混合情懷，究竟是雨是淚咧？青山之後，我哋再請嚟台灣嘅音樂教父，佢嘅作品叫做《我找到自己》，佢有唱。他的徒弟 有雅都有长。如果你觉得呢只歌，哎，我全部识唱，我识跟住唱，喺演唱会嗰度一齐同个歌手唱呢只歌，就属于你噶啦。歌名一样，我已经找到我了。 自己过去已成回忆，我迷失在痛苦里，我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过去让它过去，我不再迷失这里，我再不要彷徨痴迷，我再不要安然无依，啊，我走到失落的过去，自己过去让它过去，我不再迷失这里，我再不要彷徨痴迷，我再不要我走到失落的过去。 我找到自己。当然刘家昌仲有好多嘅作品我哋香港人係好熟悉嘅，譬如跟住呢一首叫做一念幽梦，都係佢嘅名作。仲有好多添嘅，我哋喺七十年代唔知点解都会听到好熟，识唱晒呢啲歌。 有一帘幽梦，不知谁能共，多少秘密在其中，欲诉无人能懂，窗外更深路今夜落花成中，春来春去去无踪，徒留一帘幽梦，谁能解我情衷，谁将柔情深纵， 我能像自由像风，共此一帘幽梦。窗外更深路走，今夜落花沉重。春来春去去无踪，徒留一帘幽莲幽梦，不知日行能够多少秘密在其中，一宿无人能懂。窗外更深路春去去无踪，徒留一帘幽梦。 刘家昌的作品我第一首学的，以前揸住个吉他，觉得他竟然会作多只民歌嘅咧。佢哋歌叫做《我家在哪里》，都是刘家昌作曲写词。 南风又轻轻吹起，吹动着青草地，潮浪缓缓推来推去，景色真美丽。夕阳也照着大地，绿草披上锦衣，潮浪夕阳连成一片，真叫人着迷。顺着小溪看下去，牧站在哪里？那是我温暖的家，我住在哪里？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一个十四个月大女婴感染麻疹，她的妈生姐姐亦都曾经出现麻疹相关病征。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两宗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病人和家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到访泰国。中心正調查個案感染源頭，以及就個案在傳染期內曾經到訪的地點啟動接觸者追蹤。中心表示，女嬰過往健康良好，上星期三因為發燒、流鼻水和出疹，到港安醫院荃灣急症門診中心求醫並入院接受治療，情況一直穩定，上星期五出院。 病人的血液样本证实对麻疹病毒核酸检测和抗体呈阳性反应。中心根据病人家人提供的资料，发现病人过往健康良好的同住孖生姐姐，今个月一号起亦都陆续出现麻疹相关病征，并曾经在今个月三号至五号入住明爱医院。一架私家车日前在深水埗同四架车相撞，并撞死一个女途人。22岁司机被暂控一项误杀罪，另一个19岁男子被暂控一项协助罪犯罪。案件听日上昼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前日拘捕两个男子，他们涉嫌同星期四在深水埗发生的一宗误杀案有关，案中一个66岁女子死亡。事发在星期四晚，24岁男子驾驶私家车在青山道怀疑违例泊车，警员上前查问时，私家车突然加速向前驶，先后撞倒两架私家车，以及一个66岁女途人，之后再撞向两架车之后才停低，司机弃车逃走，女途人其后伤重不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出席2023年好市民奖颁奖礼，今届有80个市民获颁好市民奖，亦都系首次有6个得奖者获得全年好市民奖。另外有7间机构获得好机构奖。萧泽颐致辞时话：80个获奖者凭好市民特质，协助警方防止同侦查罪案发生，保护同拯救生命。他又提到，好市民奖历年共有4500个见义勇为的市民，彰显警民合作重要性。萧泽颐呼吁市民效法部分好市民的机警，当见到可疑事件和人物，应该尽快报案，扮演警方在不同地方办案的眼睛和耳朵，相信能够编织更大的安全网，令香港成为更安全的城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理会国际社会的关注，声言会派遣地面部队到加沙南部城市拉法。他在内阁会议上强调，任何国际压力都无法阻止以色列实现战争的所有目标。以色列传媒报道，预料以色列一个代表团会在星期一前往卡塔尔，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就停火问题恢复谈判。路透社报道，哈马斯建议以色列释放700至1000个被扣押在监狱的巴勒斯坦人，换取哈马斯释放部分人质，包括妇女和长者。哈马斯又建议，当双方就停火日期达成协议之后，会释放更多人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和有雾，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二渐转吹偏北风，气温开始下降，随后一两日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温度是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何俊奇、 Yika、吴以嘉、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资讯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再驳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 警方防骗热线18222。 长流水般经过，流向何处不清楚，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会否相聚，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人像流水般经过，谁是朋友也不尽清楚，时间若飞片刻即过，昨天的你会否相聚，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谁在我心里留印象，让我不怕创伤，坚决去面对难关，不会往后退，谁在我心里留盼望，令我困恼进去，令我勇敢面对难关，不会往后退，谁人曾伴我同渡过无限个长夜，陪伴我期待过无限个阳光照耀，人像流水般经过，谁是朋友也不尽清楚，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是否可以留住了，蝉在叫，人在笑，长夜离别了，谁在笑，留下了阳光照耀，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 徐少凤的人似浪花，将时间带到11:39。跟住都继续有徐小凤嘅歌曲。今日我哋特别嘉宾一样系拥有一把好磁性嘅中低音，姜培利，徐小凤嘅《叹息》。 难忘今天的相聚，还借探风风雨句。哼一句曲，歌一段词，闲谈还论初见时。为何目光之中竟带泪？何时叹息唏嘘？不必叹息，不必泪水，大笑招呼一句，孤单我不畏惧，歌唱是知心里，琴弦伴我度日，平凡但却踏实，快乐也只得我知，凝神或许找到资源。 缘分我不想强取，这张此生交给安排，旁人无为我心碎。 最的一首叹息，另外一首小凤的歌情如诗风似剪，情难舍意难断，郑老师的歌词，他说情比如诗。 回忆那天在雨中你哭过多少遍，诚心悔改，但我心碎没法还原。我相信是缘分，逝去的爱不要它改变，为你挥挥手，一声珍重再见。情如诗风似剪，情难舍意难断，灰色的天灰色的雨，悠悠掀起几丝哀怨，浅绵情悲 心， 问你可会勾起一小串， 只痴缠你知， 但你知不知，爱的感觉是永远。 顾嘉辉的作品 陈国光老师的歌词情比语诗，我们多谢姜培利在今天最后一个部分都不断为我们演绎怀旧经典的金曲。这一首不是成日有，不过非常优美的一首《忘不了的你》。 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有联系？我也曾决意想忘记，一转眼偏又想起你。 So I could ride a pretty rainbow and fly across the western sky. So come with meAnd you'll see, my friend,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s end. 你莫非有魔力，总叫我怀念你，怀念着你的情意。你莫非有魔力，总叫我盼望你，盼望着和你在一起。 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up there 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One summer's day that rainbow came to chase away the morning rain.I sat down to dream. There was a time when I found love. I saw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 up there.Against the distant sun glow, the air was soft and bluebirds could hide. I wish the time was on my side. 明知道我不该想你，为什么好像有回忆？我也曾决意想忘记，一转眼偏又惦记你。 I always remember of how we used to meet. I heard sweet songs of above. The meadow was so green.When I sat down to dream, that was the time when I found love. 明知道我不该爱你，为什么好像有联系？我也曾决意想忘记，一转眼偏又想起你。我也曾决意想忘记，一转眼偏又想起你。 忘不了的你，忘不了的 Colors of the Rainbow 之后逐渐接近尾声，离开舞台之前 我哋难忘佢嘅歌声、泪影、梅艳芳嘅歌曲。 人生犹似是风飘水，谁会知是否去莫停流落在岁月匆匆里，化作多少潮水。愁思遗寄于歌声里，谁听着万般往日情，记忆莫要往心中人，唯求任风吹去。歌声中带着情侣，心中结欲解凭谁，情愿饮山醉，醉散不堪醉，悲伤蕴藏心里。时光能带得悲伤去，还带走旧欢知己去。前路渐依仍当记，纵浸在歌声里。情侣心中结欲解凭谁，情愿饮山醉，醉散不堪醉，悲伤蕴藏心里。时光能带得悲伤去，带走旧欢知己去。前路渐已仍当记，重寻在旋律里。 歌声泪影，将我哋二千零歌再重聚，带到去尾声。姜培利，预祝你喺五月七号嘅演唱会成功。 多谢你， 你请我睇咯。 好啊，你嚟，我一定请你嘅。 我五月尾咧，我请翻你同妈咪睇。 我买咗你飞啦，我已经订咗啦。 有冇咁夸张？ 系啊，真正。 好开心嘅，因为同大家一起唱翻我哋一起成长嘅经典歌咧，真系好窝心，听到对几千人一起合唱同一首歌。 系啊， 鸟儿， 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